就在这一夜之间，却然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决绝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还会心碎，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逗留的血。哦哦哦，在心中百转千回，多想再见你一面，让我知道你心中也感觉我们的爱没白费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你的 习惯，把心情都交换，一天才算完。简单是我要的浪漫，你一起又心疼，我就更勇敢。我今天想环游的世界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。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，会是你看着我笑的脸。真的爱像一座秘密花园，得到新的体验，两个人彼此挖掘，在一起比对和回味，然后了解越深，相爱越深，转眼就有缘。你的臂弯像片沙滩，今后是永远能给我心安。心里灿烂，总之青春陪着，怎样我温暖。 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跌落星空的生涯。 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感觉你的存在，感觉你的信赖，感觉这世界充满阳光尘埃，每个讯息都那么精彩，叫人动听的话，让动心的人猜，感觉你的存在，感觉你的疼爱，感觉爱和心分不曾分开，你的看见和你的未来，你的即时消息都藏在我口袋，有没有过这种预感，像我突然遇到重担，有这么画面在我脑海，是你的爱，感觉你的存在，感觉你的信赖，感觉这世界充满阳光尘埃，每个讯息都那么精彩，叫人动听的话，让动心的人猜，感觉你的存在，哦，都不曾分开，不但看见和你的未来，你的即时消息都藏在我口袋，我的 想起妈妈的话，姗姗。